明晚毓敏会客室，天文地理林超英。 在坊间众多的建议里面，我觉得东大屿的大规模人工岛方案看来是比较可取的。可能有人说填海造地有排搞，但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时间的问题而犹豫，相反，只要值得做就应该捉紧机会马上做，缩短等候的时间。 咁咧就系今次我哋觉得提出嚟嗰啲嘢都同常理唔夹嘅，同城市规划嘅概念唔夹嘅，同我哋普通人谂住要住嘅地方要近就业嘅地方唔夹嘅。但系咧出嚟嗰啲方案咧，譬如哇2000多公顷嘅人工岛，第一你嗰啲片头讲过啦，今时我哋冇咁多人去住呢个岛嘅。咁所以呢個島 東大嶼山啊嘛，講到真 係呢個島起嚟做乜嘢呢？其實我哋而家諗嚟諗去咧，呢個島最似就係馬來西亞南邊近新加坡嗰個森林城市，就咧填海翻嚟嘅嗰個都係。跟住咧嗰啲屋咧起咗出嚟之後咧，佢哋話啊嘛，誒將來大家都住700多呎嘅屋，哇！如果啲樓價係而家咁樣，你起10000間屋都冇用啦，你100000間都冇用啦， 冇用。 天文地理林超英。毓敏会客室，听晚10点，记得唔好错过。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买衫买400多亿，同大陆，你我叫佢做全民对保500亿，可以做几十年，佢都唔肯去做。 架空咗成个土工组，即系如果你系要做咨询，要做一个真正嘅咨询嘅话，你点可以咁样霸王硬上弓呢？我觉得咁样系唔合理嘅。 他除了用腳，亦都透過畫作表達心聲。 啲錢跌曬落海，啲島又冧曬落海，啲海豚又死曬。作為香港人，好應該個個都行出嚟，去到做啲嘢，而唔係等死。 有冇睇人打幾面？ 嗱，琴日嗰個即係守護大魚聯盟啊，呢一個遊行咧，就其實都肯定過萬人噶啦，係咪？咁啊，警方話高峰期啊5800人，咁就即係過萬啦嚇。咁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過萬都係少，係嘛？咁但係過萬喺而家今時今日嚟講，一個即係所謂群眾自發嘅一個咁樣嘅即係反抗呢個林鄭月娥施政報告講要喺即係明日大嶼嚇呢一個咁嘅政策咧，即係呢個真係倒行逆施㗎啦。老實講，係嘛？咁我哋好早就已經有咗評論啦，咁當然陸續大家可以睇呢幾日啲報紙先精彩，我話俾你聽。今日嘅報紙啊，即係除咗文匯大公之外，即 係一面倒啊， 基本上係一面倒反對呢、這個 填海 啊，填海嘅，即係大家睇得好清楚嘅。其中最激嘅就應該係《東方日報》啊，你睇下佢個頭版真係嚇死你啊！即係我哋之前我都講過，呢個係債留子孫，係嘛？你要我哋嘅下一代就去填氹嘅，呢個我係最早講噶啦。我而家話俾你聽，第一日我就講呢個叫債留子孫係好撲街嘅。但係你林鄭月娥係輕描淡寫嘅，係嘛？譬如琴日仲要話你啲人話呢一個即係你遊行嗰啲人講嗰啲訴求，全部都唔係事實嚟嘅，咁都咁樣講喎，係嘛？又話即係政府又負擔得起啊咁樣，咁你政府負擔得起，你陳茂波做咩要行出嚟講話？屌你咩要發行公債咧？發行債券咧？嚇、啊？屌你咩？又咪即係 自相矛盾？ 喂，你政府基本上嗱，究竟嗱好簡單，你而家喺施政報告裏邊講到實牙實齒係嘛？4個人工島，1700公頃土地係嘛？咁你就又冇講要幾多錢，又冇講啲錢從何來係嘛？又冇讲个具体嘅计划，系嘛？跟住人哋问到你，究竟系初初唔系话1000公顷咁，点解变咗1700咧？系嘛？咁佢话我都唔知咁啊，系啲伙计搞嘅，咁都得啊？咁跟住好似挤牙膏咁，你问你一啲，你又咬一啲出嚟；问你一啲，你又咬一啲出嚟，系嘛？ 一陣間我哋放嗰段片睇下佢喺 TVB 即係喺度吹水嘅時候，講清講楚個節目喺度噏乜春係咪？喂，你係冇一個即係話好完整嘅計劃嘅喎。咁你而家咁掟出嚟係搏咩咧？即係屌你乜新痕係嘛？即係俾人鬧得唔夠多，同埋即係官到無求膽自大，你點會無求啫？做到特首啦，係咪？即係好荒謬嘅。當時做司長嘅時候，話自己官到無求膽自大，話口未原來做特首啦，無求。咪呢個人嘅人格誠信全部有問題嘅。你而家睇佢即刻上咗台之後噏嗰啲嘢，係咪？點解你一個咁即係咁大嘅即係所謂 project， 或者你一個作為施政報告去描繪香港未來嘅一個藍圖，而呢個所謂未來其實都好近嘅，你都講明日大嶼啊嘛。其實咧，大嶼山個嶼字咧係應該讀聚嘅，不過積非成是，大家就成日大嶼山，大嶼山應該係大聚山。咁而家其實應該俾佢還原翻呢個音， 明日大聚啊， 就是、有聚嗰個聚，屌你咪真係。大嶼山有罪呢？屌你啫，即系咁样，你租质个大嶼山系嘛？因为大嶼山系香港最大嘅岛，系嘛？佢面积比港岛仲要大，系嘛？咁点解系都要去填海呢？既然个面积咁大，咪好多地方可以开发呢？系嘛？咁你起码东涌又系大嶼山啦，系咪？东涌系属于大嶼山噶，大佬系咪？咁嗰度有机场啦。有公屋啦，係嘛？咁你比如主要你嗰成個即係嗰個基本建設同埋啲交通設施做得好，花啲時間落去，喂幾多地啊？係嘛？而家連啲後勤都行出嚟啊！屌你新界有成千頃公千一千公頃土地，你唔收，走去填海要使咁多錢咁啊？你冇計劃嘅，錢從何來？你而家答唔出。跟住就要个发展局局长又要出嚟回应一下，财政司又话去发行公债，咁好啦，咁呢个发展局局长就话以我哋嘅储备咧，咁我哋分十几年俾，每年俾一千亿实俾到嘅，系嘛？因为而家都即系每年都要使成千亿基建噶啦，话但系呢啲嘢都噏得出嘅，咁即系证明你系冇心思熟虑、冇计划啊嘛，而家系嘛？更唔好讲背后有啲咩阴谋啦，系咪？嗱呢單嘢咧，輿論係好清晰嘅立場，已經大家睇到，係咪啊？即係都係反對嘅，啊！即係而家睇下啲建制派點兜嘅啫，啊！等你大大聲行出嚟，可以支持林鄭月娥啊！呢、這、一個即係明日大嶼，再遲啲就嚟到選舉，你唔敢講噶啦，我話俾你聽啦，係咪啊？當然啦。即係我呢個講法就係正常嘅情況嘅啫嚇，而家選舉係假嘅，屌你真係，屌你！而家個選舉係100%係造假嘅，係嘛？咁所以咧，呢班建制派都係有恃無恐㗎啦，係嘛？咁啊，因為個選舉係假㗎嘛，假到咩程度，大家有目共睹㗎啦。連嗰啲平時唔關心政治嘅人都走嚟問我，喂，咁都得嘅嚇？任個選舉主任話嘅。个选举主任系一个 A.O. 嚟嘅啫，跟住你林郑月娥就推落去俾佢，就佢有呢个权，系嘛？咁都得？佢识条捻政治咩？呢选举主任啊，屌你老尾真系！呢啲咪选举主任系政务官，系 A.O. 系嘛？佢识条柒政治咩？而家咪系咁咯，啊，港独啊，自决啊，喂，你都要解出嚟解餐懵嘅基本法系嘛？喂，有基本法仲有喂？嗰、那個聯合國嘅國際人權公約入面有關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嗰啲，全部適用於香港嘅大佬。你一將嗰度拆出嚟，而家你嘅所為就已經違反呢啲政治權利公約入面嘅規定噶啦，已經係。更何況香港仲有人權法，喂，你係褫奪人哋嘅終身政治權利嘛？呢、這個仲唔清楚？跟住仲有湯家驊呢啲賤人行出嚟。咁你之前宣誓搞呢啲嘢嘅时候，你都预咗有今日啦，咁撚样。喂，呢、這个基本上唔撚係人嚟嘅。佢仲可以口牙无耻话屌你咩，你啲人讨论问题係唔係诉诸理性嘅粗口烂舌，屌你啦，咩又嘴就人哋讲緊我。我而家就屌你老母。你汤家华屌你老母，萬死不足去闭其孤。係你嗰班公民党纵容你唔撚屌柒你咗啫，我话俾你听。将你过去屌你老尾呢一段时间做咗行会之后，你嗰啲言论屌你乜七六成书， 我想都几难好看。人之中可以賤到好似你湯家華咁啊！即係喺我屌你老母香港幾十年，我未見過一個賤撚過你嘅。講撚完，然後你嗰班黨友，屌你老母以前嘅黨友，包括屌你老母我好撚尊敬嗰啲人啊，有啲都喺度包庇你嘅。屌你老母真係，所謂包庇也者，就一句批評都冇。呢啲係咩啊？嚇！屌你老母護短根本就喺度。基于人情的包袱，系嘛？咁你搞乜嘢政治啊？点样靠你哋去争取香港的公义啊？系嘛？你汤家华呢啲咁嘅言论，系嘛？同埋你所作所为，你就香港将香港推向一个绝境。屌你妈！不排除 DQ 呢啲，即系参呢啲人嘅参选资格，系你个捻样出谋献策嘅。从你嘅所谓法律角度，你点可以咁捻样讲嘢啊？你怎可以賤到咁撚交關啊？你湯家華你可以出嚟同我辯論，我唔撚使同你粗口爛舌，唔使屌鳩你，你出嚟同我辯論，你連呢個膽你都冇。我歡迎你嚟我節目，唔撚使講粗口，一句粗口都唔撚講，我哋嚟辯論啦。屌你老尾係啫，冚家產真係，係咪？你話劉小麗宣誓嗰一刻已經遇到有今日，喂你咁撚樣嘅説話都講得出？如果佢遇到有今日，佢一定唔会咁样样宣誓啦，大佬唔会龟速宣誓啦，啱唔啱啊？咁点解你唔话黄毓民当年都应该 DQ 啦？你老尾，点解你唔讲啊？点解我嗰阵时咁样宣誓唔使俾人 DQ 啊？因为嗰阵时未到要出呢啲杀手锏啊嘛。跟住仲要话，如果呢两年乖乖地咁，都可能有机会再参选啊！咁样样嘅嘢都噏得出喎。 咪即系幕后系你 真。屌你老尾！你呢个系咪人渣之中嘅人渣咧？大家一定将我呢一段嘢唔该你，将佢辑录咗，掟去佢嗰个版度 Facebook，OK？、Okay? 将呢段片，屌你老尾！嗱，我而家溜你出嚟同我辩论，汤家华。屌你老尾，同你做捻咗八年同事，呢啲人渣中之系人渣。嗱，议事规则佢有份支持噶，修改。屌你老尾真系，我而家咧就会打算将你类似呢啲人嗰啲言论咧，屌你老母出一本卖港查实律噶啦，话俾你听。屌你老尾真系，你告唔到我诽谤噶，我而家话俾你听，嗰啲全部客观嘅陈述嚟嘅，系咪？呢、这、一个汤家华点解可以摆喺香港十大贱人榜排第一都得噶啦？点解咧？因为佢本身出身系民主派啊嘛，你系呃鸠咗好捻多人啊嘛，所以我哋对杨岳桥唔捻信任嘅原因，其中一个就系佢系你徒弟，就系同埋佢过去呢段时间表现，屌你老母呢个第日投共一定同汤家华一样，我话俾你听啊！所以讲起呢啲咁嘅贱人，真系系咪？喂，你而家只系叫阿刘小丽乖乖地噶嘛？有机会再参选嘅，仲后生四廿零岁，系咪咁嘅解咧？乜捻嘢叫即系乖乖地咧？即系而家啲所为，即系自己检点一下，唔好再喂佢嗰阵时嗰、那个同香港众志同埋朱海迪嗰、那个，屌你老母，基本上系贪口爽噶啦，大佬，系咪？佢又要想同民主派有一啲分别，系咪啊？咁又整一个自决派，已经倾捻好噶啦，等于系，结果到最后都要变泛民。一变泛民，咪将原来嘅立场咪要褪咯，包括香港众志都系噶，佢哋真系谂唔到，所以呢啲后生仔，屌你谂乜有勇无谋，有捻咗光环之后，佢又冇人去教佢点捻样去处理呢啲问题。你罗冠聪又好，黄之锋又好，系嘛？呢班喂都系好叻仔嘅人，但系去到呢啲咁嘅问题上边咧，即系嗰个进退咧，就完全系失据，始终就系后生。是吗？你不知道那个危险性在哪里，是吗？我又有别于你本土派的港独，我又不能支持港独，是吗？我呢又要自决，我都笑过你很多次，什么叫民主自决？自决就是民主的，为什么民主自决？就是你要跟人家有一个区隔，他们叫民族自决，于是呢就一定是搞港独的。我呢就是民主自决，就同港獨無關，我哋香港自治，自己決定自己乜乜啊嘅命運如何如何，啊呢、這個係 這個 self-determination 他那個就是民族的，我這個就是民主的，屌自決就已經是民主了，對不對？是不是先好了，就是因為要跟本土派或者港獨的所謂，如果有港獨的話你就跟他區隔，又要跟泛民的傳統泛民呢又要做一個區隔，那就自己想著就是第三勢力了，結果散了，入到議會全部變成泛民，跟住會被人 DQ 埋你羅冠聰，跟住你成個黨都被人 DQ， 而家係你成個黨被人 DQ 嘅原因就係你呢班人後生啊嘛，佢唔 DQ 你，跟住你就一路會發展噶嘛，啱唔啱？先殺咗呢班先，我留呢班泛民有乜所謂啫？呢班咁撚多年個底睇曬噶啦，你即係你逃緊身，你佢仲可以有咩作為咧？話俾我聽，係嘛？佢就係一份工，佢要養老婆。个仔仲细就咁捻简单，喺个议会里边就 hea 到冇人有，但系有冇能力咧？呢个人有能力，做咗咁多年议员，喂，而家系资深议员嚟噶，大佬。梁耀忠啊，佢啊，呢啲系资深议员嚟噶啦，排喺前三名噶啦，呢啲系，系嘛？即系按年资啊，系嘛？咁咪 hea 咯。喂，呢班老嘅泛民，个政府完全系你个底系好清楚。初完禁扁任佢，你又發唔撚到圍？你呢班後生嘅，你今日有個羅冠聰，聽日加多個黃之峰，係嘛？咁於是你嗰班人嘅力量喺議會裏邊就越嚟越大，係嘛？再加埋個朱海迪、劉小麗嗰啲，楞住朱海迪，楞住佢哋就想變成一股勢力啫嘛。但係而家咪散曬咯。所以呢啲係根珠不深，歷練不夠，咁咪出事咯，係嘛？嗱，我呢個分析。是很合乎常理的，又对你们的人没有偏见的 ,OK? 而且个大环境都不容许你了，是吧？很简单，现在去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你以为我讲自决就没事，他自决就搞你。即是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屌你咩？你揸住他入面那个所谓共同政纲，不排除这个港独是一个选项这样。喂，这个是只是指陈一个，即是说一个主张，系嘛？甚至唔系主张嚟嘅添，嗰个系，系嘛？甚至一个愿景嘅一个选项咁解啫嘛。屌你啦，咩冇行动冇成，系嘛？咁你即系话而家香港争取民主嗰啲人，如果你争取真普选，所谓啊，即系呢个行政长官一人一票选出嚟，冇筛选嘅，跟住呢个立法会全部由呢个地区直选产生嘅，喂，咁都已经系等于。即系 自决啦， 自决噶啦！我话俾你听，屌你都死得噶啦！好啦，跟住你可以无限上纲，你支联会都可以 DQ 得你噶啦，系嘛？你反共嘅就系违反宪法噶啦，系咪？呢个之前都讲过啦，咪拗过一轮嘅，结束一党专政系嘛？你反共系嘛？你反对共产党嘅统治，咁而家香港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底下的憲政體制，由佢咁講講，咁嚟香港係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咁你就一定唔可以反共，反共就係反憲法，違反基本法。跟住選舉主任又可以講，因為你長期反共，好明顯就違反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亦都違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係嘛？第一條寫得好清楚。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咁既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咁你一定要认清咗呢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呢一个政治现实，系嘛？你试图推翻或者主张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这个都是等于违宪甚至是叛国。死撚得啦，大佬，啱唔啱？又系確認書入面要寫落嚟嘅，跟住個選舉主任又可以解啦。我咧就認為你唔係真心嚇，即係擁護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睇你過去嘅文章言論係嘛，你都唔係嘅係嘛？你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嘅，所以啊就取消你參選嘅資格，又可以咁啫嘛，係咪？咁所以個選舉係假嘅。選舉作假，留翻你呢班花瓶喺度，你又起唔到大嘅作用。呢啲叫苟活，系嘛？苟且偷生。我做咩要投票支持你嗰班屌你老母泛民主派喺立法會苟且偷生啊？請問 大家俾个道理同我讲下，系咪？屌你咩？今日啲人话俾我听，咪 D 一八啊咩？喺度讲我三不一没有，使捻讲我咩？我又冇政治能量，冇政治影响力。屌你老母！你成日搵我嚟讲，收你老母版权费啊！真系，系咪？点解搵我嚟讲？因为我呢个议题有杀伤力噶嘛，系咪？我呢个议题有杀伤力噶嘛？你呢班柒碌，任何一个人，包括你刘世良呢咁嘅卵人，我都欢迎你同我辩论噶。你够胆你咪嚟咯，唔卵讲粗口，唔屌柒你咧，大家嚟辩论啦。你冇过有呢啲吉事，你刘世良最卵不堪嘅就系、是，屌你落尾你已经叫做一个相对比较即系质素高少少嘅评论员，屌你啦尾，一讲到我。你就失常啦！我屌得你少噶嘛，因为屌你多啲，你仲黐得交关啊！我话俾你，系咪？你徐少华嗰啲又系噶，咁啊？你有冇乜嘢影响力噶？你话俾我听，你越继续咁样鸠噏落去，更加越冇影响力，系咪？以推论代替观察，以猜想代替认识，再加埋私怨，系咪？佢死撚咗咯，全部都咁而家咪兜咯，跟住又揸住三不一沒有嚟講咯，啊，跟住話我心懷叵測都得嘅，我唔係今日講嘅叫總辭，對唔住。2003年喺我喺電台節目已經講嘅啦， 懷遠亦都 係嘛？2003年嘅六四，阿台長可以作證啊，係咪？阿華叔同我講嗱，唔好叫總辭啊，咁先俾我上去講嘢咋。唔系，就系叫人去游行啊，倒董反23条啊，个条件就嗱，我俾你上去讲都得，你唔好提出总辞，唔好叫我哋民主派辞职 ，OK？ 咁我为咗上去讲，咪应承佢咯，系嘛？我目的只系希望喺嗰个咁多万人嘅集会里边，我叫人喂一个月后，屌你老母上街游行，倒董同埋反23条啫嘛，我呢个系我的目的，咁我咪妥协咯。系嘛？我唔喺呢个场合讲总辞咯， 我喺其他场合讲翻。 我喺第啲场合讲嘅啫嘛，系咪？咪呢啲咪叫妥协啊嘛？呢啲叫妥协啊，系咪？有历史嘅，我哋全部都，你喺度鸠噏冇用嘅，你哋系咪？嗱，呢个三不一没有，的确系有杀伤力嘅，而家好明显，系咪嘛？系咪？跟住刘小丽发癫啦，啊，话我叫人投白票啊，翻大陆，我冇叫人投白票。投白票唔系不投票，投白票都系投票啊！阿刘小丽小姐 ，OK， 投白票都系投票嘅。你可能唔知道有一种叫 war against 啊，诶，解俾佢听咩叫 war against 啊 ？OK， 有一种如果可以倡议嘅就系 none of above。我咪投白票咯，系咪？因为个机制，你一个选票选举制度里边，你冇留一栏俾我 none of above 嘛。譬如假设呢个选区有5个候选人，1、2、3、4、5号，跟住你整个第六号叫 none of above， 以上皆非。咁我 tick 嗰个项，投票嘅结果系呢个第六嘅赢咗嘅，就全呢个选举就要重选。呢个可以将佢变成一个选举嘅制度。好啦，冇呢个 none of above 喺个选票上边嘅，你就可以投白票，系嘛？如果白票嘅数量，屌你多捻过你当选嗰个嘅，咁呢个选举仲有乜捻嘢？有乜捻嘢认受性啊？就要重选啊，大佬，系嘛？咁当然香港要搞即系白票运动系好捻艰难嘅，因为嗰啲阿婆阿婶啊阿伯啊，屌你一车车人嚟车去投票，系咪啊？佢实够数嘅，屌你咩？佢啲白票唔会好多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嘛？再加上啲港珠投民主派嗰啲港珠含泪投票、含春投票，佢都去投票噶嘛？系嘛？投票系我哋嘅基本权利 ，OK 系嘛？我放弃呢个基本权利就系杯葛呢个选举。但是你投票的话你都可以投白票，我不是叫人投白票，刘小丽你搞得清楚，我叫我的支持者不投票，不投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阿姐被人 DQ 了嘛，那没得投嘛，那行不行呢？ 啊屌你咯，尾你仲要叫我翻大陸，係嘛？翻大陸叫長毛啊、黃碧雲啊、楊岳橋嗰啲，楊岳橋佢睇唔到有咩理由 say no 啊，係嘛？去大陸係嘛？你叫佢哋翻大陸啦，我都想翻大陸，我冇回鄉證啊，對唔住，屌你老母，而家啲民主派全部都有回鄉證啊！所以呢啲咁嘅八婆，屌你老母，你俾佢做議員，咪即係丟架呢個議會。你俾人 DQ， 我就會撐你，係咪？因為嗰個係基於公義，係咪？係就件事，唔可以俾人終身剝奪你個選舉權利，你個政治權利係咁。今日剝奪你劉小麗，聽日就剝奪陳小麗，係咪？係咁解，就唔係厚愛於你，因為你實在太撚醜樣 ，OK？系嘛？你估你真系邓丽欣？你真系搞捻错，真系系嘛？唔系撑你，你唔好开口及着你，你辣捻着我，你系冇着数嘅。不过我唔会对女人咁嘅，除咗少数几个系嘛，例如黄碧云啦、蒋丽云、梁美芬之流，屌你，我一定唔会同佢 high 嘅。我话俾你听啦，系嘛？特别系梁美芬，屌你乜到今日为止，嗰啲横额都系美图秀秀，你老味即系虚假声明，冚家铲。下次咧，如果佢個選舉單張仲係用呢啲咁嘅 Photoshop 嘅相咧，我或者嗰啲美顏相機影嘅相咧，我一定去 ICAC 投訴佢，屌你老母發表虛假聲明，你老味真係啊！睇翻佢真人個樣啊，呢度又墮啊，嗰度又巢皮啊，屌你老母全部皺紋，話你整張咁撚美女，咁你咪我錯誤投票，認為你仲係咁撚靚，保養得咁好，我投咗票俾你，咁你咪揾我笨柒啦，係咪先？我而家好多嘢可以做嘅，你知唔知啊？再一次话俾大家听，我唔选啦。咁你啲人唔可以继续喺度讲啦，系咪？包括屌你老母喺陈云呢个閪人，话我杨子化添。呢、這个嘢系而家喺度喺呢度正式同大家讲，呢、這个嘢咧系可以 ignore 佢噶啦。OK， 以后咧冇人提佢噶啦。OK， 系完全 ignore 佢。原来佢真黐嘅，唔系假傻。屌你老味，休息一阵。